你放心吧，这几天的事儿。叶修当然也明白这个理儿。3天，3天能行吗？3天如果出不来记录，我觉得就没太有意义了。叶都寒谈说：“行。”叶修满口答应了一下。3天之内，到时你们工会出一个25级的人，尽可能技术好点的，能不能有啊？行，我看看。你可一定得弄一个啊，不然你看，搞到最后工会名字是挂上了，但人全都不是，这多尴尬。叶笃寒潭一听这话，心里又蒙了一层阴影。这是的呀，现在人全是军模校这边出的，一队人，知道的人一看就知道全不是他们霸气雄图的，这其实挺没面子的，不过也总比挂着别家工会的名字要有面子。叶笃寒潭想了想，也就不纠结了。这次为了这个破冰霜森林副本，已经纠结很久了，赶紧弄个记录出来吧，都快成心病了。哎，不想了，不想了。叶笃寒潭摇晃着脑袋，实在不想去分析这当中的厉害了，就交给这个军模校赶紧拿下记录吧。叶修这边自然是抓紧练级。晚上换班后，唐柔果然又没去睡。不过今晚有客人，就没从服务器，随便找个位置去坐，依然是单刷冰霜森林。叶修去看了一次，觉得唐柔已经算熟悉了，随即又让他用军模校刷了一次，接着拉了包子、入侵等人，准备团队下副本练一下。包子入侵这时候也已经换到了25级的子午舞者之爪。叶修特别点到这件武器，是因为这件子午附加锁喉技能等级加一的属性。以这一秒计的记录刷新战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锁喉将是对 BOSS 刷出时的一大重要技能，提高一个等级将很有助益。半夜三更的时候，苏沐橙这边又悄然摸上线了。叶修这边冰霜森林也已经刷完，也不多问，跑回新手村带苏沐橙练级。除了包子入侵，军模校现在还算等级高的，所以他自己升不升不重要，把最低的人赶紧拖上来才是关键。3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这3天，叶修忙前忙后，忙里忙外，包子入侵、唐柔、苏沐橙三个都是大爷，都等着他去伺候。前两个主要是教育，最后一个是带着练级。叶笃寒潭这是给自家刷记录，办事当然更上心。当天就给叶修发过来了一个玩家，一个23级的元素法师，名字叫爱凑热闹。这名字让叶修有点无语啊，严重怀疑是叶笃寒潭在冲自己吐槽。于是，叶修要调教的人自然是又多了一个。毕竟这记录不容小视，不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到时随便谁失误一下，耽误几秒就可能毁了全队人的努力。不过现在一队人都凑齐，级最低的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又用了一天升了20级后，叶修就张罗着5人组队下副本磨合练习。叶笃寒潭和叶未央两位工会领导同志亲自莅临指导工作，看到叶修组织起的队伍竟然有2个姑娘，两人都很诧异。游戏中女玩家本来就少，高手就更少。军模校这边据说要的还不是一般的高手，结果最后居然带出了2个姑娘，这是得多稀罕的资源呐！叶笃寒潭和叶未央暗中嘀咕一下，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对于军模校要组织的高手，他们早就起了要笼络的心思，但现在一看居然是姑娘，这要急吼吼的就上去套近乎， 岂不是要被人误会成是色中恶鬼？还好，那边还有一个包子入侵的家伙，但这名字一听就十分不像高手。叶未央被叶渡寒潭打发上前，无奈地准备拿包子入侵开始下手。霸气雄图在第十区招人工作，主要就是叶未央在负责。 各位辛苦啊。 叶未央上来打招呼，叶渡寒潭则假装去和爱凑热闹交代事情，一边偷听这边的情况。 真是 唐柔、苏慕成他们当然都不认识。 是老板， 叶修说。 哦， 苏慕成立刻明白。 什么老板？ 唐柔却不懂。 请我们刷记录的老板。 唐柔还是有些迷茫，网游里的这些东西他哪儿懂啊？包子入侵虽然是小白，但对网游却不陌生，反倒明白大概意思。 哎，回头再解释。 叶修对唐柔说。结果那边叶未央已经和包子入侵聊上了。 这位兄弟气质不凡，名字惊奇，一看就是一个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啊。 叶未央依然是那么没脸没皮的。 你很有眼光啊。你是什么星座的？ 星座。 叶未央不知包子入侵的厉害，上来第一回合话题就被带到外太空了。 行了，包子。 叶修连忙上前喝止，对叶未央道。 小牧师，你们先忙着，我们下本练习去了。 说完招呼五人进了副本，留下叶未央依然在这茫然。 星座？啥星座呀？ 副本里要用什么样的打法，叶修对唐柔、包子入侵，甚至最新加入的爱凑热闹都讲过了，而且四人也有过实战演练，这四人都基本明白。至于苏慕成，跟着叶修都混了这么多年了，战术水平、意识又都是职业级的，叶修三言两语他就已经明白。正式的五人组打本开始。两天里正式队一共也只能是练八次，不过八次之后每个人该做什么大家都已经完全知晓，多的叶修也教不上来什么的，之后要看的就是临场发挥的情况。从八次练习通关的时间来看，叶修断定等25级换上子午后破纪录是没问题的。最后一天，五人各自都在猛冲等级，预计在夜里12点前都可以达到25。正式刷新记录的战役也将会在此时打响。个人所需的25级子午叶渡寒潭都已经送到了他们手上。在问叶修是否有什么需求时，叶修表示希望预知两个密银吊坠。这玩意儿是没有真实价值的，只是一些女玩家喜欢戴在身上好看。现在君莫笑的队里带了两个姑娘，叶渡寒潭很是心领神会，拿了两个密银吊坠就送了过来。叶修手里终于有了一共四个密银吊坠，他随即进到了装备编辑器。前期伞这一次是被大拆解了一番，将伞状态下的伞顶尖端以及所有的伞骨通通拆了下来，四个密银吊坠一起打碎融合复制，最终做出一个新的伞尖，共计24根伞骨，却是用前次猎杀哥布林商人时赚到的蛛丝爪牙来复制。所有材料复制完成，重新组装回去，编辑保存，随即回到游戏拿出来查看，密银吊坠融合复制出的伞尖也不再像以前那么不起眼，如今的伞尖是红白两色，不经意间就闪过一道光芒。这一次 千机散是真正的全面提升完毕。正常千机散状态下已显示为15级。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全面提升，都变成了280。攻速和重量没有改变。整体等级到了15级，那就意味着现在无论使用千机散的哪一个形态，都不会再低于15级的属性。但是叶修要做的却还没有完，等到全面提升成功后，他再度进了装备编辑器。成级散面的结构图中，叶修将第一次进化时装上去的8个暗夜猫指甲被悉数拆了下来，而后换上了叶修第一单生意中获取到的8个白羊利齿。再返游戏，千机伞取出，转成战矛形态，8颗白狼利齿汇集在尖端，形成了一截雪白的矛尖，很是夺目。而此时矛形态的属性当然也已经改变。千机伞矛形态，等级25，重量 2.3 千克，耐久23，攻速5，物理攻击380，法术攻击280。耐久，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属性，不过这倒不是千机伞产生了什么奇异的变化，只不过是荣耀中的设定，20级以上的装备才会有耐久属性，而20级以下没有耐久，算是新手村新人福利。就算是自制装备，却也是遵从这个设定的。耐久在战斗上会被消耗，要小心不要让装备耐久掉到零。荣耀中装备耐久为零是会直接破碎消失的，50级以上装备修理时更是需要特定的材料，否则直接修理的话会降低耐久上限。当上限乘一的时候，这件装备就基本是一件摆设了。看了下提升成功后，叶修就先把形态给换了。君莫笑现在还差些经验才能到25级，这战矛形态拿在手上也是没有威力的。装备准备终于完成就绪，千机伞这战矛属性相当于35级的紫矛，这又是一个不小的输出优势。家王朝的半职业队里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武器。练级，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练级。12点前，五人的角色终于已经升到了25级。随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了霸气雄图的工会。君莫笑退出兰溪阁已有5天，苏慕城的风书烟幕和唐柔的韩烟柔当然是没有工会。包子入侵，叶修特意打过招呼，也是野人一个。 欢迎四位高手入会。 叶伟央这边在工会频道里发着消息，好似4人真是加入他们一样。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工会一堆人纷纷冒泡，展示着他们工会的热情。冰霜森林副本外，叶修发表讲话。 把所有的信息频道都关了，以免看到什么消息分析。 众人照办。爱凑热闹作为霸气雄图正式成员，不忍看到工会兄弟在那浪费感情，关之前提醒了大家一句， 别欢迎了，没人看。 这话夹杂在一片欢迎声中，也不知有人看到了没，反正爱凑热闹发完也关消息了。 还有几分钟，要上厕所什么的就去吧。 就10几分钟的事吗？ 苏慕城觉得叶修太夸张了，但唐柔赫然看到叶修在前台站了起来，吆喝了一声， 哎，都没事吧，有事现在说啊，我要离开一下。 唐柔笑，给叶修发了个消息， 客人真有事才不管你呢，你就祈祷吧。 是吗？那希望不要这么巧。 几分钟过去，凌晨0点到，副本次数刷新，5人也不含糊，齐齐进了副本，不用喊话， 齐齐朝前冲。开怪！叶修一边说着，一边指挥冲了上去。旁边并肩跟上的是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两个人一左一右。再之后，风叔烟幕也跟了上来，抬手已经一炮轰出。苏慕成转的还是个枪炮师，他不是百科全书，就精通这一个职业。枪炮师是荣耀中攻击距离最远的职业，而且普通攻击就带小的伤害范围。苏慕成操作当然也很精准，两个哥布林被炸中，朝他跑来，结果半道已被叶修的军魔效迎上，刷刷两下就已经切走了仇恨。苏慕成早已经指挥风书烟幕朝另一边的两只哥布林开炮，哥布林惊动冲上，却又被唐柔的韩烟柔给带去了仇恨，再然后还是开炮引怪，接走的却是包子入侵。这三人各带两只怪，一边杀一边却是带着怪聚在了一起，艾凑热闹，火力全开，朝怪堆里狂丢法术。但那三人却也不是就此站桩打怪，三人继续前进。苏慕成也早已让风书烟幕继续开怪，两只一组，一人接一组，转眼间就已经拉起了12只哥布林，队伍却依然在边杀边前进。苏慕成的开怪却依然没有停，这个打法比一波流更凶更狠。苏慕成专职开怪，另三人都是又当 MT 又当输出，而且通过合理走位完成聚怪，让后面爱凑热闹的地图法术充分发挥，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职业水准的打法。队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靠技术来独挡一面的打法，这打法或许已经不能再叫一波流，而应该叫一波推才对。转眼之间，叶修、唐柔和包子入侵三人托起的哥布林已经有20多只。叶修这边视角转换之飞速，已经是足可以让普通人头晕目眩了。他不只要照顾到他拖住的数只哥布林，更要注意场上的整体局面。苏慕成完全不用担心，唐柔性子要强，叶修不怕他做不到，只怕他做过火。不过最值得担心的还是包子入侵，这小白的思维方式浩如烟海，凡人根本无法揣摩其万一。换作是苏慕成，他会有哪些失误的方式，叶修完全可以推测。唐柔也差不了太多，只有这包子入侵，这家伙会搞出什么乌龙，叶修完全无法预见。这种深不见底的感觉让叶修的心都拔凉拔凉的。至少另一个爱凑热闹，几天磨合练习，叶修早看出来这人肯定不会是什么新手玩家，这人的绝对手速或许会输包子入侵一筹，但操作之娴熟却还在包子入侵之上，肯定是有几年荣耀资历的。况且这人在队伍中的角色基本就是个无脑输出，做不好是会降低速度，却不会产生什么混乱的局面。目前局面还算稳定，但这一波推的打法却是不会聚齐一定数量的怪后就停下来专杀，而是会这样一边杀着一边去继续拖新来的怪。目前的20只并不是极限，继续冲下去压力还会继续增大。苏慕成这边又是接连3次开怪，被惊动的哥布林总数已经达到了26只，这已经比当初叶修和兰西格四人破极限时一人引到的哥布林总数还要多了几只。现在26只哥布林分担给了3人，从扛怪角度来说，压力当然不如当初叶修一个人带着26只大，但要想聚怪却是需要3人配合来完成，这又是不同于当日的另一种难度。团队配合 总是比个人发挥要困难一些，但一旦形成，威力却也要大得多。